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呢一座黑色神像，实际上就是一块好似山咁嘅巨石，只是内部被凿成了空壳。由于岩石都是墨黑色嘅，所以其中的空间毫无光泽可言。杨雪莉攞住狼眼手电筒，响身后嘅通道照过去，狭窄嘅光束照响角落度。只见阿香正耷低头，面对墙壁企响度。在此之前，我哋边个都冇察觉到佢嘅举动。依家见佢好似鬼魅咁，无声无息咁企响嗰度，好似啲离魂症又发作啦。我不由得担心起身，但系除此之外，心里头就更加戒备啦。未等杨雪莉开口嗌佢，阿香就已经自己转过身嚟。佢块面转过嚟，面向住我哋。佢一转身，我哋差啲就嗌出声。只见阿香面上挂住两行黑血，就好似流出嚟嘅两行血泪咁。眼睛虽然擘大，但系已经冇咗生命嘅光彩。呢啲黑血就系从佢嘅眼里头流出嚟嘅啦。杨雪莉见佢双眼流血，连忙行上去检查佢嘅伤势。阿香突然举起手，指住身后嘅墙壁讲啦： 嗰度有个女人，佢就喺墙上边，唔止喺呢度，石窟里头每一面墙，每一面墙都有一个女人。 一边讲一边震，讲完就要跌低啦。杨雪莉快步上前扶住阿香，帮佢擦咗面上嘅血迹，仔细咁睇佢隻眼嘅受伤情况，但系乌灯黑火，完全睇唔清血系从边度流出嚟嘅。问佢啦，佢又话唔觉得痛。呢啲血竟然好似系来自于泪腺嘅。好彩眼仲未盲，大家咁先松一啖气。隔篱搵紧燃料嘅明叔亦听到声赶咗过嚟，对住阿香长嗟短叹，随后又对我哋讲啦： 唉，呢度阴气太重，阿香唔见得污糟嘢嘅，一见到邋遢嘢，鼻同眼就会无端端咁流血，只不过流血泪嘅情况就好罕见嘅。呢几年啊，只系试过两次，第一次系去香港第一空宅，仲有一次呢，系我经手一件从南海打捞上嚟嘅骨董。呢两次都系由于阿香嘅举动，引起咗我嘅疑虑，犹豫再三啊，终于都冇掂到。事后先知道呢两件嘢，都引发咗好多单冤案，仲死咗唔少人，至今都仲未破啊！我冇参与啊，真系算系命大啦。既然阿香响呢个神像里头咁古怪，咁呢度肯定唔可以再逗留啦。唔系嘅话，实会出人命啊！你哋话系唔系啊？ 明叔讲完之后啊，又想起外边成群嘅毒蛇，尤其系嗰条流红色唾液嘅大蛇，思前想后觉得毛骨悚然，权衡利弊。依度啊，虽然阴气逼人，但系至少仲未有厉鬼爬出嚟索命。于是佢马上又转态讲： 黑色啊属旺水，呢、这个时候啊，梗系要信胡老弟啦，唔可以信阿香噶啦，仲系留香度啊，比较稳阵。你哋话系唔系啦？ 肥仔正喺度检查步枪子弹，听明叔劝大家快啲离开，佢就话啦： 我啱先呢见到外边嗰啲蛇已经涌紧入嚟啦，唔管系往北定系向西啊，快啲撤啊！如果要留低咧，咁就要快啲揾个地方啊，进可攻退可守咁先得噶嘛。我哋一于啊打场游击战啊！ 我对大家讲啦，夹硬闯落去咧，就等于自寻死路。无论系边个方向啊，肯定都走唔甩噶啦。我哋走得再快啊， 都撇唔开啲黑蛇。呢度又有咁多窿，我哋虽然可以塞住内路，但系唔知道佢哋又会从边个后门爬入嚟㗎啦。相比之下呢，呢度嘅地形狭窄，易守难攻，应该仲可以撑一阵嘅。明知困守喺度绝对唔系办法，但依家又冇其他办法，冇计啦。杨雪莉亦认同，喺依家嘅情况下，只能够守唔可以走。当然困守喺度，迟早亦系一死，所以要充分利用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喺附近揾到驱蛇嘅方法。好彩揾到嘅话，就可以突围而出啦。商量对策嘅同时，大家都冇行落嚟，不断咁搬嘢塞塞门户，但系越搬个心就越凉。呢度嘅窿啊实在太多啦，冇可能完全塞死。依家黑蛇响下边游走嘅声音越嚟越近，大家冇办法啦，只好继续往上退，唯有响中途谂下办法，尽量谂计拖延蛇群爬上嚟嘅速度啦。不断咁往上攀爬，每上一层呢就推动石板塞实来路。最后到咗顶层，一睇呢度嘅地势险到咗极点。我哋所在嘅位置系一条狭窄嘅通道，两边各有三间矮小嘅石窟。向上嘅通道就喺尽头嘅一间石窟里头，呢度系唯一向上嘅途径。不过上面已经系露天啦。呢座神像嘅头只有半个，鼻以上一部分唔知咩时候已经崩塌咗，亦或系唔知咩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喺通道中爬上去，就可以睇到三面刀劈斧削嘅峭壁相邻。呢、这个巨像其实已经够晒高大噶啦，但系响呢个地下深渊里头，又显得非常微不足道。我哋身在神像头顶，显得就更加渺小了。我同肥仔爬到神像嗰半个头露天嘅位置，向下面只系睇张眼啫。肥仔差啲就晕咗过去了。地下大峡谷里头阴森嘅气流，形成咗一种乌鸣声，而且空气中仲夹杂住一股奇特嘅硫磺气味。噩梦咁嘅环境，使人想一死了之就算噶啦。我都唔敢再向下睇，即刻就拖住肥仔返到下一层。杨雪莉将阿香安置响一个角落里头，等佢坐响背囊上面休息。见我同肥仔落嚟，就问我哋啦：上边有冇路啊？我摇咗摇头，响上边企咗一阵，都觉得心跳加速。从嗰度离开啊，更加諗都唔使諗啦。明叔企响旁边，为咗唔好令佢咁驚青，我冇直接讲出嚟，即係讲我哋呢度应算係最顶。好在巨像头部嘅地形收缩，只要塞死来路，蛇就入唔到嚟㗎啦。呢个神像太高，外边嘅角度又非常陡峭，毒蛇从外边係冇可能捐到入嚟嘅。每层石窟当中都有啲漆黑嘅地石板，好似棺材板咁，亦睇唔出係用嚟做咩嘅。搵咗几块大小合适嘅石板冚住上嚟嘅入口，再搵啲石块压住，睇起身呢应该係够晒安全㗎喇。嗰啲黑蛇虽然凶恶狠毒，但隔住石头咁就点都咬唔到人㗎喇。响反复確认冇遗留嘅罅隙之后，众人围埋一齐坐。由于每一层都设咗障碍，大批毒蛇想上嚟至少都要一两个钟。而呢啲有可能就係我哋最后嘅时刻啦。我心里头左思右想，几十米高嘅巨大神像，我哋已经数唔清究竟上咗几多层啦。从战术角度嚟讲，如果用嚟抵御大量毒蛇嘅侵袭，最顶层係最安全稳固啦。但係从另一个角度嚟考虑，呢度冇任何周旋嘅余地。蛇群一旦涌入嚟，我哋就只有两条路，一系喂蛇，一系呢就从几十米跳落去啦。任何一种死法都唔好受。我实在冇諗到响最后嘅时刻竟然陷入咗咁样嘅绝境。虽然自从做赌斗以嚟 有过无数次以身涉险的经历，但从局面上来看，这一次处境是最艰难的，又没有粮又没有水，缺枪少药，四周的峭壁邪到不得了，大群的毒蛇还要在下边候到实，反复想了几种可能性，亦唯有生对翼才走得甩了。明叔这个人都几醒目下的，我啱先同杨雪莉讲嘢嘅时候，虽然冇直讲，但係明叔已经明白啦，无可奈何咁摇咗摇头。 睇嚟天机纵然神妙，亦係救唔到我哋呢啲该死之人啊！老天注定係要我雷显明死向大黑天击雷山㗎喇。 肥仔对明叔讲啦，哎呀，你老人家咪咁丧气住先啦。当初要挟我哋嘅时候，嗰副衰样去边呢？唔通有人格分裂啦？有阵时胆小如鼠，有阵时个胆又好似沙煲咁大。计我话，只要留得返条命啊，就连个天啊，我都夠胆捅个窿出嚟啊。你话你啊，你都咁大岁数啦，咩都够本啊，仲咁睇唔开嘅。嗱，阿香就唔指得你啦，你好好地做个前辈嘅榜样出嚟得唔得啊。 我同肥仔始终对明叔响祭坛嘅举动耿耿于怀，虽然处境好艰难啊，但係一有机会啫就会窒下佢啦。不过仲未等我哋讲完，就被杨雪莉打断咗啦。杨雪莉问明叔， 阿香身世咁可怜，明叔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阿香嘅身世呢？仲有你啱先讲阿香喺香港曾经两次流过血泪，详情系点噶？ 杨雪莉咁一讲，我都觉得十分好奇，望咗阿香一眼，见到佢枕喺杨雪莉嘅大髀上边瞓得好冧，可能系由于失血嘅缘故。从风食湖进入地底祭坛之后，佢精神一直就好差，依家一停落嚟就瞓咗过去了。佢亦确实系需要好好地休息下噶啦，不过就连瞓着都好似响度发抖啊。明叔见杨雪莉提出呢个要求就讲啦， 哎呀，都到咗呢个时候啦，大家条命仔都唔长，仲有咩好讲啊？ 但系佢呢，仲系讲咗一啲阿香嘅过去。 阿香嘅父母都系美籍华人，系著名嘅世界秘密宗教社团科学教嘅忠实信徒。科学教啊，虽然号称系科学，但系其实有啲观念呢，都系极端嘅唯心主义嚟嘅。佢哋相信地球古代文明中嘅神就系外星人，并致力于开发人体嘅潜在能力。好多社会名流，其中包括一啲政界要员、大牌导演同电影明星，都系呢个教会嘅虔诚信徒啊。佢哋收集咗好多稀奇古怪嘅古代秘密文献，废枕忘餐咁研究其中嘅奥秘。有一批人响西藏嘅秘文里头，得知咗有种开天眼嘅方法，就系将啱啱出世嘅女婴放响同外界隔住嘅环境里头，唔俾佢见到任何人或者动物嘅眼睛，以十年为限。据讲啊，咁样培养出嚟嘅细路可以睇到神灵嘅真实。不过科学教呢，亦有佢哋自己嘅见解嘅。佢哋认为呢一种古老而又神秘嘅方法，并唔系空穴来风。因为世界上早就有科学家指出，世界上嘅所有哺乳动物，仲有鱼类、两栖类、鸟类、爬行类呢，都有从外表睇唔见嘅第三隻眼，埋藏响大脑嘅右脑神经上部位置。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松果腺体。脊椎类动物的位置大多数是在颅骨顶部的皮肤下面。松果腺体对光线热量 以及微生物电波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它接近丘脑神经，所以从果腺体发达的人对周围事物感应的敏锐程度要比普通人强好几倍。传说中有些人有阴阳眼或者开过天眼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天生的，那就是由于后天暴病一场，又或者是遇到了很大的灾难而存活下来的人。而这种古老秘密的方法可能就是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方法，通过十年高度正式打开天眼。阿香的亲生父母十分相信这种理论，于是偷偷拿自己的亲生女来做实验。她一生下来开始就放向一个隔菌的环境里头，所有接近她的人都要戴上特殊的眼镜，就是不让她和任何生物的眼睛接触了。就快十岁的时候，她亲生父母在一场事故里头死了。阿香没什么亲人，我当时都有几个钱的，所以我咪接了阿香回来了。 这个明叔呢，在当时确实都挺有钱的，为了掩盖他那些不见得人的生意，要找个好的社会形象，于是就经常做些慈善事业，收留了阿香亦都是其中之一了。想不到后来有几次都是阿香救了他条老命，最危险的一次是被称为香港第一凶宅的事件，还有一次就是南海尸骨罐的事。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嘢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明叔跟我们讲了阿香的过去，其中竟然提及阿香的亲生父母使用的方法是从西藏的秘文里头得到的，那一定是跟后世轮回中有着某种关系。英国入侵西藏的时候，曾经抢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典籍，后世轮回中的秘密经卷都在那个时期流入了海外，那都不算出奇。明叔手里头那本记载冰川水晶丝的经书，就是有着类似记录的经卷。不过明叔虽然很有城府，但是并不知道眼睛之谜的来龙去脉。提起这些事，他先想翻起这些古籍可能是跟这个恶罗海城有关。摩国灭亡之后，藏地拜眼之风就已经很罕见，所以这一种神秘的正式开天眼的方法，极有可能是当年摩国用来筛选鬼母。虽然早就没办法确认，但是可以断言，最起码这个秘术亦是从格拉米尔地区流传演变出来的。我不由得就更加佩服杨雪莉的细心了，他早就看出了端倪，刚才之所以问明叔阿香的往事，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这个神秘巨像所隐藏的秘密。阿香瞳孔上的血线和这里的图腾几乎一样，这样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石门上刺目的标记，地底峡谷中的石柱，这些阴森压抑的石屋，还有阿香指着墙壁说里头有女人，理清这些线索或者还可以找到生路。虽然我们认为这里 可能是用来关押杀害那些未生出鬼眼的女人。但我从一开始就有个好大的疑问，始终都未来得切对杨雪莉讲。既然是要杀了这些人，何必搞这么多东西呢？整这么大的工程，唔通好似中原咁处决人犯要等到秋后先处斩，似乎又冇咁嘅必要喎。呢种巨像如果冇几百年怕係收唔出嚟嘅，佢到底有咩作用呢？依家身陷绝境，我仍然希望能有所转机，杨雪莉亦都冇放弃，只要能够搞清楚呢度嘅情况，或者仲会有一线生机。我虽然知道呢度如果要找到路途生，咁除非出现奇迹啦。但係坐以待毙始终唔係我嘅作风。呢、这个时候听到石板上毒蛇嘘嘘嘘咁嘅游走声又响起啦。未到半个钟头啫，佢哋已经跟咗上嚟啦。呢度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出，虽然有石板挡住，短时间之内蛇群係入唔到嚟嘅。但是我们没饮没食又可以维持得几耐呢？大家听到蛇群已经到了脚底那层，这种黑蛇哪个见到都觉得心寒，难免心里头有些发毛。明叔亦没什么心机接着讲阿香的事了，我劝他讲，我们已经将路都封到死晒了，这些毒蛇上不到来的了。明叔你接着讲，阿香流血泪的事到底是怎样的？他刚刚又流血泪了，这里可能会有某种联系吧。明叔听我这样讲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继续讲了。 那些事呢，直到现在我经常还会发恶梦啊。当年赚到笔大钱，想买个套似样啲嘅屋呢，看啱了一间，环境地点都唔错，样式好考究，价钱又合适，好快就落定买低咗啦。因为当时呢全家一齐去嘅，两个仔同阿香都带喺身边，諗唔到阿香一睇到间屋，眼睛就流出两行血泪嚟啦。我知道阿香呢到咗阴气重嘅地方呢就会感到唔舒服嘅。于是心里头呢就微微犹豫咗一下，将买屋嘅事情拖咗几日。利用呢几日呢搵人去了解咗一下呢间屋嘅情况。前手业主系个寡妇，好有钱。向呢度应住咗十几年啦，深居简出，亦算系平安无事。但系前几日突然死咗，佢屋企系冇任何亲人。养嘅几隻猫亦响当日无缘无故咁死咗，而且连人带猫都系七窍流血，但又唔系中毒而死嘅，死因警方冇对外公布。仲有另外一次，我曾经收咗一个瓷罐，胎白剔透，圆润柔和，白釉中微闪黄牙，纹饰是海兽八宝，盖的内侧呢还有些特殊的花纹。这样东西是渔民从海里头捞出来的，辗转流到来香港，表面被海水侵蚀得都比较严重的了，外边还挂住不少的珊瑚碱，原有的优点已经冚住晒的了，根本就不值钱。但是这个瓷罐呢保存得仲算是完好，而且主要是里头有好多人类的头盖骨，因为行里面的人都知道我做的主要是骨董的生意，对古尸好感兴趣，于是拿过来给我看下了。我都未见过这样东西，从海里头捞出来的装住这么多死人头盖，咁有咩作用呢？我真係都唔係好清楚。但係我睇到呢件嘢至少都有几百年，怕係有啲来历㗎喇。不过从你未见过，根本食唔准。好在呢亦都唔贵，随便俾咗几个钱就将呢一样嘢留低咗。 啱啱攞返到屋企门口啫，阿香就又流血泪啦。我諗起先前嗰件事，连屋企都唔敢入啊，即刻搵个地方劈咗佢就算啦。但一諗啊，毕竟都係洗钱收返嚟嘅，劈咗有啲可惜，哪怕原价出手都好啊。於是呢，我到咗一间相熟嘅古玩店里头。呢、这个古玩店嘅老板好有经验嘅。一见我抱住呢隻罐入嚟，差啲就将我抨咗出去，拉住我搵咗个冇人嘅地方将瓷罐埋咗。然之后佢咁先话俾我知啊。哎呀，你卖呢样嘢俾我，想害死我全家。原嚟啊，大明凌迟处死嘅人被千刀万剐之后啊，连渣都唔可以留低。命刑部刽子手挫骨扬灰。咁即係讲啊，刮晒啲人肉之后仲要用重器将啲骨剪成灰。但係刑部刽子手大多数都系祖传嘅手艺，传子不传女。佢哋都有个好秘密嘅规矩。凌迟处死之后偷偷留低个头盖骨，供响瓷瓶里头封住。等呢一位刽子手死咗之后啦，先由后人将瓷瓶劈入大海。为咩要咁做呢？刑部刽子手又点解要供养呢啲死刑犯嘅头盖骨呢？咁就真係冇人知啦。呢啲事呢都系民国实行枪决之后先流传出嚟嘅。我收嘅呢个罐呢就系呢样嘢嚟㗎啦。呢件嘢空气太盛，好容易会招嚟血光之灾嘅。唔懂得养骨之道啊，边个够胆收啊？ 明叔简要咁将两件事讲咗一次。阿香响神像附近又有咁反常嘅行为，而嗰副失魂落魄嘅样比以前仲紧要。 所以啊，我先讲呢度啊，一定系阴气好重。根本系唔可以逗留嘅。不过下面咁多毒蛇，我哋唔向呢度又可以匿去边呢？你哋话系唔系啦？ 我点咗点头，明白啦。神像内部一定系死过好多人，而且死得好惨。諗下啱先阿香嗰啲诡异嘅举动，佢讲明呢个巨像石墙里面从第三层开始，几乎每一面墙壁都陷住一个女人。一个人如果承受过多的惊吓，咁唔系神经崩溃呢，就是开始变得麻木㗎喇。我睇咗睇四周围黑色嘅石墙，如果真係好似阿香所讲嘅，淨係諗下我哋嘅处境嘅都觉得窒息嘅。呢度究竟死过几多人呢？但令我觉得奇怪嘅系，巨像内部嘅石屈都系一体嘅。并非是那种用石砖一层层堆砌而成的建筑，所以讲墙里头根本冇可能有尸体，加上墙体都是漆黑的墨色，亦看不出上面有什么人形的轮廓。我越想越觉得古怪，伸出手摸了摸身后的墙壁。如果讲这里亦有个被处死的女人，她会被隐藏在这埲墙的哪个位置呢？我随手在墙上面轻轻一摸，立即感到墙上有好多刻凿嘅浅痕，好似系刻住某种符号，但系由于所有嘅石头都系黑色嘅，所以只系用眼去睇嘅话，根本就发现唔到。依家专登去睇，咁先发现墙上刻住好多古老凌乱嘅凿痕。我马上将呢个发现讲咗俾众人知，睇嚟呢啲石屈里头确实有问题。明叔听讲即刻就精神晒，马上我问啦， 系咪墙上边刻住秘密通道嘅地图啊？ 我答佢呢个时候要保持理智。身处巨像嘅顶部，如临高塔，呢度嘅面积咁细，边度会有咩逃生嘅秘密通道啊？不过石墙上边刻住嘅符号，有可能系记录住某啲驱蛇嘅信息。明知呢种机会呢都微乎其微嘅呢，但係心里头呢仲係多咗几分希望。 为咗令黑色石墙上面嘅黑痕形状显露出嚟，杨雪莉响附近收集咗一啲发白嘅细灰，涂抹响石墙上面有黑痕嘅地方。一条条发白嘅线条逐渐浮现响众人面前，极不工整嘅线条潦草咁勾勒出一啲离奇嘅图形，有啲地方嘅黑痕已经磨损到模糊不清，唯一可以辨认出嚟嘅一个画面是有个女人在墙上面刻画的动作，好像这个符号都是由这个女子所刻的。这面墙上面的凿痕实在太模糊，我们唯有又去找其他的痕迹，几乎每一面墙上面都有类似的凿刻符号和图画，但是手法和清晰程度显然不是一个人所为，似乎亦不属于同一个时期。但是所记载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对黑墙这件事不断地重复。众人看了四五埲墙壁之后，终于将石刻中的内容全部看完，可以确定每一埲墙上面的石刻都是不同的女子所刻的。由于没有任何其余的相关证据，我们亦只能够进行主观的推测。他们都是那些没有生出鬼眼的女人，他们都会被囚禁在这里，每个人都要在墙壁上面刻低他们生前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作为来世的见证，然后要刺盲双目，将眼中的鲜血涂抹在自己所刻的图案符号之上，这也就走完了他们的生命最后里程了。最后已经刺盲双眼的女尸都要被绑在峡谷的石柱上，在黑蛇的细咬下成为宗教主义神权统治下的牺牲品。杨雪莉若有所思地轻轻地抚摸住刻有这些不幸女子灵魂的墙壁，而明叔见墙壁上的石刻只有古代宗教统治的血腥和残忍，而没有任何逃生的讯息，顿时就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地流晒气，烦躁不安咁响石窝度踱来踱去。杨雪莉突然咦咗一声，对我讲：真系奇啦，有啲石刻度隐藏住一个奇特嘅标记噃，好隐蔽。呢个标记好似系……我正想问佢究竟发生咗啲乜嘢，点知呢个时候肥仔大嗌一声：哎呀，扑街啦！我哋快啲跑上去啦，石板挡唔住啲毒蛇啦喂！我听见一睇，只见塞住入口的几块大石板突然塌咗落去，大头的那条大蛇口里头喷出的红色液体嘶嘶滴响地下，即刻就会生出好快就枯萎的红色毒菌。那些毒菌枯萎腐烂之后仲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已经将石头都腐烂晒了。成群结队的黑蛇跟着蜂拥而至，一条体型稍微细啲的黑蛇速度最快，弓起蛇身一弹，好似一道黑色闪电咁一窜就窜咗上嚟。肥仔手急眼快，睇住呢一条蛇跃响空中嘅来势，抬起手挥出弓兵铲，砰一声，钢铲结结实实咁迎头拍到正，声音就好似拍中一堆铁咁。黑蛇的头骨立即粉碎，但是头顶的黑色肉眼亦都被拍烂埋，飞溅出无数墨色的毒汁。肥仔即刻就闪避，墨汁折响地面上，嘶嘶冒起咗溜溜的毒烟。众人块面都白晒，更多的黑蛇来势汹汹，正响度不断咁涌上嚟。虽然明知上边已经是绝路了，但是火烧眼眉亦唯有退上去再讲了。我一瞥眼发现杨雪莉仲喺度睇緊墙上嘅符号，竟然睇到出晒神，对周围发生嘅变故一无所知。我急忙赶上前，一手掹住佢只手扯住佢就跑。杨雪莉俾我一掹先回过神嚟，佢一边跑一边讲：呢个系个诅咒啊，系嗰啲女人对恶罗海城嘅诅咒啊。